起，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，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。不要鲜花，不想再受委屈。OK。重新更爱自己，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，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。 OK。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

can't wait.